以前我没有去到过威尼斯啊，这座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之前，我对范逸臣的这首《亚德里亚海》真的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前几年有机会去了意大利，然后登陆了水城威尼斯，真真正正的坐在了贡多拉上面的时候，我才一下子记住了那里的水来自于哪里，跟哪片海域相通。没错，就是亚德里亚海。但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十月底，因为一场风暴而引发的洪灾，使得整个水城深陷危机。据说当时的城内的水平面要比平时涨高了 1.6 米还要高，这就意味着 77% 的威尼斯水城都处在了水下，而原因就是因为31年前的工程至今还未完工。不过好在就在昨天的时候，水位线已经慢慢的回归到了平时的状态，说明水退了。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正好有朋友他就身处在威尼斯，然后他把威尼斯水城的照片发给了我，我把之前看到的新闻发给了他，他亲身感受水患刚刚过去后的水城的样子。下午好，这里是和您一起唱，我是戴毅。 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我想要你啊，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寂寞，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 潮水退去了，威尼斯水城得救了。想一下，31年前的工程还没有完工，有的时候呢，效率太高会给人带去一种隐隐的不安感，有一些隐患。但确实呢，效率太慢，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很眼见为实的麻烦，哈，就在眼前的麻烦。下午的3:10，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这首歌虽然前奏有一些陌生，但是只要第一句他开口唱了之后，你一定可以跟着唱。 手大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呀翻阅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手大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 本的旋律很暴露年龄，但是可以在回忆杀里面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柔化一下我们的情绪，我想这也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胡夏最后这几句的演绎，总想让我对快递小哥说点什么。轻拿轻放，此物易碎，还有那句此面朝上我这说是什么呀，但确实最后的处理哈，非常的轻柔。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是首老歌，继续有请方大同小小虫。 我从小不会说话，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我知道我是傻瓜，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别怪我，我搞不懂。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可不可这样跟你相拥，我真的很没用。要感谢这小小的虫 才坏，把小丑甩下来，去换你的爱。小丑也有他用途，他用自己甩下的痛苦换我幸福。也许相爱是这样，有人快乐就有人受伤，别紧张。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总脸，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可是在人来人往之间，却有小虫换我心愿。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闯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丑甩下来，去换你的爱。谢谢你心意，我会好好待你，保护着你，带你看天地。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你赶快跑到她外衣。 方大同那首《小小城》就是唱给正在为了工作、为了打拼当中而忙碌的你、我、他、我们的歌。不过已经到了周四下午的3点多钟了哈，应该说距离周末还是很近的，还是很有盼头的。下面这一位歌手，虽然我一直很喜欢他的歌，但是对于他的出道履历其实没有那么烂熟于心。于是我刚才又看了一下百度，从香港无线电视台主办的业余歌唱大赛脱颖而出之后，比赛的时候让他结识了周华健，后来他出国求学，但因为父亲经商失败，家道中落，而开始了半工半读、自力更生的生活。曾经还跟黑人朋友组建过舞团，四处表演。他是 Alex 杜杜德伟。 心事多么不争气，贪恋这一场欢喜，但每一次我也太快原谅我，仍然尽了我努力与你一起。 人像我一样，曾经当年在上学的时候特别迷 Alex Du 杜德伟哈。不，刚才说的履历其实是他出道之前的一些履历，真正是到了1985年的时候，他才正式签约了唱片公司，正式出道做歌手。我那会儿听他最凶的时候，应该是在初中毕业前后，听他的很多专辑哈，包括《天真》，包括《情人》。好了，老歌一堆一堆涌上心头哈，在上半时段要结束之前，带给你的还是一首老歌，有请徐小凤。 谁说我俩还要相见？相见不如怀念，让这一片爱意情缘永照我心田。纵然是寂寞情空余恨，不如常怀念。谁说我俩还要相见？相见不如怀念，让这一片爱的幽渺永至我心田。既然是分手，情空余恨，不如常怀念。要相见，相见不如怀念，让这一片爱的情缘笼罩我心田。纵然是寂寞难以排，情空余恨，不如常怀念。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You packed your last two bags, the taxi's round the bend.But you can't remember when you lost your lines. It's like you're moving out of time, and the whole world crumbles right beneath your. So I might have made a few mistakes, but that was back when you would smile, and we would go everywhere. But we had been there for a while, and this I know.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17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滴答屋》今天全国公映。同时片方今天发布了勇气版预告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魔法世界，勇气与爱的暖心治愈，为这个伤感的秋天带来了丝丝暖意。有不少影评人纷纷给出了不俗的评价，认为电影在看似黑暗的外壳下包裹着一个温暖的治愈故事，讲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弥合以及共同成长。继续来看电影《毒液：致命守护者》日前发布了生死大战终极预告，海量全新镜头首次曝光，另类英雄崛起的故事精彩纷呈，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暗藏玄机，终极大战震撼效果颠覆想象，致命的危机一触即发。目前影片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今天由肖央编剧导演并主演的现代都市神仙喜剧电影《天气预报》曝光《我是神仙》版预告和海报。预告中，杜鹃、常远、小沈阳、岳云鹏、王小利、殷云鹤的另类出场惊吓到了大家，反差的人物形象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电影《天气预报》将于12月21号全国上映，欢聚贺岁。同样是在今天，电影《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发布中国官方双重震撼版终极预告。预告片中，一场发生在东京的特大爆炸案惊动了全国警力，著名侦探毛利小五郎遭到了他人陷害被捕入狱，拥有三重身份的神秘人安室透成为最大嫌疑人。正当柯南竭力营救小五郎之时，东京又相继爆发了物联网恐怖袭击，室内家电无端爆炸，让市民陷入了无尽的惶恐与慌乱。电影将于11月9号全国上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唱的好人一生平安，虽然现在这位歌手已经太多年不露面不唱歌也没什么新闻，但只要听到他的歌声就会立即想起他的名字。死磕 AI， 我猜你是故意跟我打岔哈、啊？对，他就是打网球那个李娜。这个打网球李娜唱得这么好，是吧？肯定呢，这也能是做一个好导演了哈。当然不是打网球的李娜，不过那个李娜已经退役了哈。好人一生平安，一名作词， 磊磊作曲，收录在的是李娜当年的个人专辑《青藏高原》当中。1990年的12月份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第一部室内剧《渴望》，这是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哈，当中是作为了第20集到第50集的片头曲出现。其实这首歌我非常非常非常熟悉，每一次这个片头曲响起的时候，我就该去睡觉了。确实这样一首歌好像也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一个曾经的时光当中哈。不过那时候确实我每天下了学之后也只能是在吃晚饭的时候看一看恐龙特级可赛号，然后顺便听一下刚才李娜演唱的好人一生平安。下午好，欢迎回到和你一起唱的直播当中。 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也认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也认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把快怕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讲。 事和你一起唱。 这么一首歌来自于 Maroon 5魔力红 Don't know nothing 哈，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他说你还看过恐龙特级可赛号呢，是我那会儿还办过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二级准备、三级准备，反正在女孩子里边算是很野的那种。好了，继续请上后海大鲨鱼来继续我们今天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在十月一号全新月份开始的这期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持续邀请你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四点钟是能量恩乐，希望这首歌带给你能量。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